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 敢。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在每天城市广播播出，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而且方便您灵活收听，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私语时收听我们。那么和我们节目可以互动，您即将听到的就是我们节目中一些听友和网友把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联系我们，和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如果您也想通过广播节目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就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贾佳，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位男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师啊，他说我今年27岁了，我呢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那算是我的初恋吧，虽然我从初中开始我就有喜欢女生的经历，但是初中高中我比较老实，我还真没有去谈恋爱交女朋友。那么我第一个女朋友呢，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在大学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哈。他说我交的那个女朋友吧，我就属于这样的，就是太爱她了，我当时就恨不能把心都掏给她，而且呢我有过替她考试啊，我有过她晚上2点多钟了给我发微信说他想吃什么，我立刻叫一辆车穿过半拉城市去给他买那个宵夜回来哈。他说那么他当时啊要回家或者是从家里边要回来，那么我那时候啊又是一个穷学生哈，我为了这个坐公交车到车站那么我就一直在车站里等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的车要很晚才到，我怕没车了，从学校呢坐公交车坐3个小时，然后到车站提前等着，一直等到他来。就是这样的，和他在一起我舍不得他坐公交车，我会给他打车，那么我所有的钱那时候都花在他身上了。自从我谈恋爱的那一天起，我自己真的甚至觉得自己好像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因为吃饭的时候都是给点他爱吃的饭菜，然后呢会给他买零食，我自己呢口袋里经常就剩那么一丁点钱，然后自己已经很多东西都不买了，都想的是这点钱省下来能给他买什么呀，我就是这样交着那个女朋友。没想到还没有毕业，他要找工作的时候就和一个能在工作上给他帮助的人，能在找工作上给他帮助的人好了，劈腿了。我被这件事情啊伤心了， 而且从那以后吧，我就得到了一个结论，我觉得女生你不能无限度的去宠。那么现在呢，我27岁了，我又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她特别想让我宠她，可是呢我就特别的矛盾，一方面我愿意对人好，好像这是我的本性和本质，对人好的时候其实我也挺开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无限度的去宠她的话，不知道又会给她宠成什么样。而且周围我也看到有一些兄弟他们找的姑娘对人家特别的好，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些女孩吧就开始因为太受宠了，好像就不知道再珍惜两个人的关系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是不是不能无限度的宠女朋友，宠女朋友宠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程度既能让女朋友觉得你对她好，又能让她觉得她要珍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个感情它不是刻度啊，不能说你好像释放多少然后拿出多少然后就能得到一个什么收支平衡的这样一个东西。首先感情是完全不能这样度量的。第二呢，其实你回头想想啊，当你在那段关系中，当然结局是不好，但是在过程中你应该是非常非常享受的。就是那个时候完全是不顾一切去爱一个人，然后对一个人付出，而且这个人通过他的描述，我感觉他应该是付出型人格，就是还有很多人是这样，有可能是享受型人格，就他会希望别人给予自己更多，然后有的人是付出型，在我也是付出型，比如说让我去帮助所有人去啊，我喜欢的人，我去帮他做点什么事，我会觉得很开心的， 对， 并不是说对方开心，而是自己为这个事情开心了，说啊，我为他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首先这个事情让我自己得到了满足感，然后呢又让对方开心的话啊，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你自己也得到了快乐所以说现在呢，当你去去好像心怀鬼胎的去觉得要不要付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内心也并不快乐。所以我觉得呢所有的人在情感中，一旦说你去衡量和一旦你去觉得是把控的时候，你也享受不到爱的快乐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其实应该完全没有必要去为这个事情去烦恼。我觉得一个女孩她变不变心，还有说她感情能不能走到最后，跟你宠爱她和不宠爱她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啊你喜欢女孩对她好她就会跑了。然后你可能对一个女孩故意不好她就不会跑，这是之间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那她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多种多样，跟你给她的这个爱，你给她的这个关心可能不是她需要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说你们可能在能力方面慢慢的拉开了距离，他可能觉得你们并不合适，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不是直接影响你失去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后来你遇到这个女孩呢，如果说你们感情很稳定，然后我建议你还是用你正常的方式去，你对她好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因为这个以前曾经受过伤，然后你就认定说只要付出就会被背叛，这个是不对的。 我也觉得是，就是感情上的事情其实顺其自然， 对， 太拧巴了， 对 啊，而且在那儿天天想，哎呦，我这样做对吗？ 对， 哎呦，我说这句话他会有什么感受啊？哎，他那样做什么意思啊？那都变得很不自然，很别扭。当然，在恋爱中难免，我们说的是，难免可能会有那么一些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变成了你们恋爱的一个调调，也就是说，恋爱当中都要琢磨。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啊？我这样做到底能不能维持我们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两个人觉得就很奇怪了。我是觉得，你可以去让对方开心，但是你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快乐为前提。 对对对， 是吧？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付出不开心，然后你觉得不应该，那你就不要付出，你就是正常找到一个你们两个都合适的相处模式，就好了。 对对， 因为刚才听他讲述的时候。好像他如果这个女孩没有劈腿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这个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了，因为对爱情的付出，他只是因为说结局不太好，所以他否定了以前自己所有的付出。那你想一想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感情是能够上保险的， 对， 所以你对他好和不好都不能说能够保证说你这个感情能有好的结果。 对， 所以说你何必去让自己很难受呢？ 而且感情当中是这样的，感情是相互付出，相互索取，这我们说的是爱情 是的 哈，相互付出，相互索取，这其实是爱情当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其实真的谈起恋爱了，你真的在一段爱情当中了，那我们 可能刚刚陷入爱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的生命中就只有他， 就只有他，只能看到 他，我的生活中的只有他了。嗯、但是如果只有他变成了你们生活中的一个长久的一个主题的话， 嗯， 那是很别扭的一件事情。 是的， 其实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要知道， 嗯， 你即使是谈恋爱了，你的生活中除了他，你还有别的。 嗯，而且如果你眼里只有他的话，你的价值感降低， 对， 然后对方会觉得你的魅力并没有多少， 嗯， 他会觉得啊，那我需要一个更加有个人魅力或更有综合素质，让我觉得能够仰慕的男生出现。啊、那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带跑了。 对，嗯，下一位我们再看的是有一位说，这是一位男孩子，他说我的初恋呢是我初中的同学，我高二之后就联系不上他，我找了他5年的时间，那么去年我才找到他，然后我们就在异地恋了。我呢是在东北这边上学，而他呢是在四川那边读书。前几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让我给他空间，他突然告诉我说别给他发微信。当然我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我自己呢还在微博上我发了一些这个想引发他关心的话哈，其实不太好，比较低调的，比较负面的。没想到呢他看到之后他就要和我说分手，这都不是说让我给他空间了。接着为了挽回他，我就干脆到成都去找他了。那么在成都的第三天早上，突然有一个男的给他打电话，当时把我也惊醒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和那个男的没有什么事儿，只是在 KTV 认识的。 嗯， 可是呢前几天他正式跟我分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实际上那个男人和他之间早就有了很亲密的关系。 嗯， 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在这里数着日子和他见面，但是他却背着我在外面和别人早有了亲密的关系，我心里特别特别的痛。最可笑的是他竟然还说他在爱我，你们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爱我还有可能和别人有亲密的关系吗？爱我就要让我给他空间，然后就要对我提出分手吗？女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嗯，这个女生不能代表女性所有的这个感情的表露啊。首先呢，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中间5年不见，然后你找到他之后很热烈的去跟表达了这个感情，可能他比较感动啊，感动之后觉得发现你还不错，然后可以答应跟你交往。但是其实他这5年内你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任何交集，你并不了解他现在他的生活环境或他的一些交际圈，可能你都不太了解啊。异地呢又很难去两个人有真实的互动，那只是说靠发微信啊，打打电话，这样的感情很难维系，很难真正做到亲密感。因为两个人交往的时候亲密感很重要，比如两个人的信任感的建立啊，包括这种互动模式啊，然后包括恋爱的这些内容，就如果说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去一起创造的话，就比较难稳固。所以现在呢他这个情况就很明显，因为他当刚才孙岩老师念到你说他告诉你给他空间的时候，我当时就一下子脑子觉得他肯定有其他的感情的投放了。 嗯， 因为正常女性的话，他巴不得你天天黏，他巴不得你24小时都会去关心他、爱护他。 你说的对， 所以一旦说有这个情况发生，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了。 嗯 啊，可能是因为你跟他之间真的是两个人没有情感的这种共振， 嗯， 所以你根本感受不到他的感情到底是在你这儿，还是说他已经漂移了，还是说他在选择中。 嗯 啊，这就是一个异地恋的很大的问题。有很多人，我也想提醒异地恋的很多人，就说，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说异地恋就那么容易谈了，就是觉得打打电话呀，然后没事儿就试个频呐，觉得这就是恋爱的内容了，这是远远不是恋爱的内容。嗯、当你们俩有很好的基础的时候，然后这个有可能是维系和延续，嗯、但是说当你们俩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交往基础的话，这感情就像浮萍一样，很容易一风一来，然后就被吹走了。 嗯， 旁边只要来一个关心你的然后爱护你的人出现，很可能这个感情就被吸引走了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也觉得这个男生的这个经历我也觉得挺同情，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确实现在我认为他现在跟你讲所有的话都是在给你发安慰牌。 嗯， 包括他说的爱，有时候女生会有些善意的谎言，比如说他说你真的很好，但你真的好的话他不会离开你的。 对 啊，你他真的爱你的话他也不会感情去 出现这样的一个转移。所以说呢，你也不用太在意，虽然你分手的话，我觉得你还是重新打起精神了，然后去想一想这个感情中到底为什么出问题，然后到底为什么你会有这么不愉快的感受啊，为什么你们的感情没有说从一开始就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一个共鸣或和一个默契感啊。所以现在整个的感情是被他牵着走的，就是你完全是一个被动状态，不完全不是两个人互相融合然后互相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所以说呢那只能是也很遗憾。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这个也是一位男生哈，他说我女朋友要和我分手，原因呢是我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他说是因为有一天啊，有一位哥们儿找我打电话找我，问我能帮一个忙吗，办理一个假结婚。我问我的哥们儿影响我以后结婚吗，我的哥们儿说不影响。我想我们在一起啊这个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碍于面子当时没有多想，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事情办完了，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说，我的女朋友说假结婚，什么叫假结婚啊，你和别人领结婚证了吗，怎么能算是假结婚啊，你这个名义上再结婚你不就成了二婚了吗所以呢就要和我分手。我现在啊，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我都向他解释过也道过歉了，但是我的这个女朋友啊就是不接受，执意要和我分手。我真的是知道错了，今后再有任何事儿我都会和她商量，不会先斩后奏的。事情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我的女朋友呢现在到外地去学习去了，我心里放不下，所以想起这事儿我就万分的后悔，心里难受，恨自己为什么当初那么傻，越想越难过，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们俩交往快一年了，我能怎样做才能挽回呢？怎么做才能给我一次弥补和改过的机会呢？请求你们能帮助我。 这个首先我觉得这个女生生气的点可能不是说你帮了一个忙或者你这个就真假结婚，而是说她觉得她的这个关系中没有被尊重。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的话，其实如果是我来看的话，一开始你就不应该答应所谓假结婚这个事情。 首先你没有、就是、 对 你没有法律概念， 对 吧， 完全没法律概念、 就是、 然后也没有一个对自己名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感觉， 你好像也欠缺人生经验。 对， 你要知道没有假结婚， 对， 你所说的 结婚就是结婚了， 结婚就是结婚了 是 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就是你的朋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办理这个所谓的假结婚。你说的这个假结婚没有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应该也是到民政部门去领证的， 没错， 你这等于在欺骗法律。 对，另外一个就是很有可能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假的，有时候靠移民结婚移民啊，或者说买房子呀、之类的，会有些东西， 也有可能是对，比如说对方要这个争取一个生育指标啊，都有可能，就是你已经涉嫌违法了， 没错， 是这个意思。 而且一旦这个事情出事件，那你就是要去连带法律责任的呀， 对， 这很危险的。 就是可见，如果我在你女朋友那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不仅仅是你做事情没有和她商量， 人品也有问题了， 或者 帮凶， 或者至少你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大脑的话，那么至少你在这方面。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应对人生一点点经验都没有。 这也不是。 作为女生来说，她会觉得那我和你在一起 太没有安全感了。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事情 的， 这么这个萌蠢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那这样的话你想一想，你做事情有底线吗？ 对， 有边界吗？你做事情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吗？就是这个规则你懂吗？人生的规则，我们在社会上为人行走的规则你知道吗？ 退一万步讲，即使你觉得为朋友你愿意去两肋插刀，然后愿做蠢事的话，首先你不是单身状态，你是有女朋友交往的状况下，这么大的事情首先应该跟女朋友商量。 对， 如果她认可了，那大家就是吧，皆大欢喜，无所谓了。那你愿意做的事情，只要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啊，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做。但如果说这个女孩觉得不妥，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们俩是在交往状态， 啊， 他是有这个权利去知道你的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说呢，你这个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是可能不能被原谅啊。包括孙岩老师讲的，就是不光是你的这个，这个做，不光是没有跟他讲这么大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闯了祸，而且是对你的人品和对你的这个做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说呢，他可能会，女朋友会综合考虑的话，觉得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终身的对象。 对，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情况下你说怎么去挽回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希望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希望，那只能说你通过你的努力再去让对方看到你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啊，可能会让他有希望的这样的点，然后给他表示展示或者怎么样，求得他原谅，真诚的求得他原谅，真的是这样。 我也觉得是，你只能是求得他原谅。 求得他原谅。 在求原谅的这个过程中哈，其实我也挺想和大家聊一下的。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知道错了。我错了。但是对方并不谅解自己啊。那么可能就是你真的没有意识到你的错到底在哪里。 对。 就是对方觉得你只是为了挽回关系，你对我说。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 求和的这样的一个表示， 你不要不理我了，我错了，就是吧。但是实际上，对方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生什么气。比如说，你没有尊重对方，你没有在关系里面这么大的事情和对方去做商议，那么对方可能会觉得你此刻顾念的是你所谓的哥们儿之间的情分，而你和我不应该是最亲近的人吗？我们不应该是什么都商量吗？ 对， 这么大的事情你没有跟我商量，就像刚刚贾家说的，那另外一点，也有可能对方会觉得，这么蠢的事情你都可以做，这么傻的事情你都可以做，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这一年我对你了解的不够，看来，对吧？那这样的事情你都能做， 重新对你建立了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认识， 对， 所以你现在比较危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觉得啊，我觉得很多人他为什么说这个感情每次吵完架之后，按正常来讲的话，每次争吵其实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要求的提出，应该是在争吵完了之后大家能有一个互相的修复和重建。 对， 但是为什么很多关系是吵来吵去就吵坏了，没有任何的重建，就是因为说刚才孙岩老师讲的一点特别好，就是很多人他在吵架完之后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去求原谅，而没有真正就说为什么会吵架，没有反思的这样一个过程，反省的过程，为什么会吵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严重性到底有多么严重，没有意识到。如果真正的你能够在一次争吵和一次矛盾中能取得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这个感情实在是个好事儿。可能真的会有一个重建的作用，说啊，我重新审视我自己，我哪做的不妥，哪做的不对，我哪些意识应该是改进，或者我哪些做事方式让对方要更有信任感啊。我觉得如果是真正你能好好想清楚了，然后再去找他谈，然后把你所有的想清楚的这些东西讲给他听，而不只是说啊，原谅我吧，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这原谅你之后，如果下次如果再出这样的事情啊，可能伤害会更大。 对 啊。 另外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马上就要面临着结婚了，但是现在呢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见过了她的妈妈，没有见过她父亲，她妈妈和她父亲呢没有在一起，据说也没有离婚，但是很早就分居了。那我父母呢就提出说，如果要见的话，两边的老人大家一起商量一些事情，都要结婚了，毕竟他自己的家，他父母并没有离婚，还是应该去见一见。结果呢，没想到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根本就没有打算见我。那我就觉得他家里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他父母虽然没有办离婚的手续，但是好像他父母的感情也已经完结了。那我就问他，平时和他父亲有联系吗？他说，平时其实也很少去有联系。那么他妈妈呢不让他见他父亲。你们要知道，我的这个男朋友今年已经是26岁了，一个26岁的男生，他妈妈不让见他父亲他就不见，我觉得他们家里边是不是一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父母一听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点悔婚了。我父母说，这样的家庭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先不要嫁了，让我再了解一下。我想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父母之间爱恨情仇对你们俩到底有多少影响啊。 按他的想法的是，就是其实这个男生可能跟他父亲平常也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也并不像我们正常的家庭一样，就是父母都在一起，然后你会需要去考虑说父母的关系和你们这个婚姻直接息息相关。如果他们老一辈有爱恨情仇，然后无法解决的话，两个人已经不生活在一起，很有可能你将来这个婚姻面对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并不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长辈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对， 所以在我来看，可能我的这个意识比较先进嘛，就我觉得父母的感情、老一辈的关系，只要没有说是那种就是牵扯到法律或者牵扯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跟年轻人的这个关系并不是非常非常大。 我也觉得是。 这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你去挖根刨底的去问隐私，这个事情本身也并不好，可能他们有一些确实不方便告诉你的这样的一些家庭隐私，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另外呢，就是你关于你这个未婚夫26岁还要听妈妈的话，不跟爸爸见面这种事情，这个你也并不了解到底是为什么。具体的，但是我们能从这件事情来看，就说这个男生还是比较顾念在的妈妈啊，顾及他妈妈的感情。 对 啊，难道他去跟他妈妈吵翻了一定要见爸爸吗？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想的有点太多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婚姻，两人最重要的第一呢是两个人的感情，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你能够对对方和对方家庭的包容接受度。很多残缺不全的家庭，然后大家也过得挺好的。也未必说每个非得就是合家团圆，然后这样的家庭你也未必适合你啊。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要跟这个男孩的感情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家庭的事情然后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那我觉得你还真的再考虑考虑。 感觉我们的听他说的这个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讲白了，对方老两口虽然这个可能分居了，可能就是没有办离婚手续，但是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啊、过节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是。 那么他的妈妈跟你的男朋友说，跟人家的儿子说不要去见他爸爸，他们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渊源，你可以找合适的机会可以去探讨一下。 对对对。 但是不能因此就变成我是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歧视。 是是是。 就是很多人是觉得这样的，就是他们家有问题啊，哎，那你别嫁了，是吧？哎，那搞不好他们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好多人就是这个观点。真的就是觉得 很不公平的啊，谁都不能保证说这一辈子不会出什么问题，情感谁敢保证？没有人能保证。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对这种家庭出问题、情感出问题的人带有一种因为自己很优越， 对， 因为自己的情感没有出问题，很圆满， 对， 所以就觉得人家家出了问题了，人家家就是有问题，觉得人家人品也有问题。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吧。 所以也有可能啊，也有这个可能，也有说他俩真的是可能就是这家人就是奇怪，就是奇葩。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你和这个人的感情之外，你对他的周围环境的包容度也是一个你们是否要考虑结婚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的。好，谢谢贾佳。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答大家的一些情感问题。 这场雨就告别过去模样，青春写下那首诗更难忘却更抽象，会怎样？可能不会随便争吵，因为工作已够乱，那野蛮不再浪漫。以后可能不会一起淋雨，因为要身体健康，因为需要懂得担当。我们会不会越爱越坚强，而看不起过去那可爱的多愁善感爱情？ 会陪我们成长，长出更多理想，却不再拥抱着胡思乱想。像慢点天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天与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听到的这些问题都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心理的问题，可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啊，这个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想问你们啊，我和我的男朋友谈恋爱谈了都快一年的时间了，那我就问了好几次男朋友的以前，比如说他交了什么女朋友啊，那女朋友都是啥样的，他和女朋友在一起怎么怎么着啊，结果我发现我每次问吧，他都不想多说，可是断断续续挤牙膏似的，我也知道他以前交过好几个女朋友。那么可是我总是特别的好奇，比如说这个偶尔上一次见到他一个老同学，那我就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过去也和他是同学，也和他那个老同学认识，后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他那个老同学就突然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一听那个名字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个谁谁谁你有联系吗，然后男朋友迅速看了我一眼，就摇了一下头不说话了，然后人家也就闭嘴不提了。我当时就特别的敏感，那一定是他过去的女朋友之一啊。于是呢，在那一次和他的那个老同学聚完之后，我就非想问他，我就想借着那个茬儿，就想知道他到底在那样的恋爱中经历了什么样啊，他和以前的女朋友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知道，我就是个好奇宝宝，可是为什么我一问他就不愿意说呢？是男生都这样吗？还是我不该问呢？还是他和其他人其实是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感情呢？我到底应该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 或者你今天吃了一顿海鲜饭觉得特别棒，然后你要不要翻回去看看昨天吃了什么，前天吃过什么，然后大前天吃过什么，然后把这一年的饭都只要类比一下，看看哪个饭好吃。我觉得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徒增烦恼。就过去再好再美好，两个人再刻骨铭心，就好到坏到什么程度，他都没有走到最后，他结束了，然后呢现在是你。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真的是徒增烦恼，就是其实过去的事情，我以过来人给大家讲，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去翻过去的事情，过去事情它没有任何意义存在，它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就让你恶心， 对， 就是噎住你，让你觉得难受。 女生特别特别的矛盾， 对， 其实女生 又想知道， 你又想知道，而且你知道以后，你多一半都堵心， 真的是堵心。你会想，他跟别人曾经那么好过， 对 啊，他曾经那么爱过别人，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 那如果说你知道他以前对人不好，然后就对人无情无义，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对你有什么帮助呢？没有。 为什么女孩子总想知道男孩子以前的情史哈？ 嗯， 比如说女生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底是不是他最爱的那一个？ 对， 是 的， 是吧？ 也是在找自我证据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就是、对，包括这个以前他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啊？ 嗯 啊，或者说以前他是不是伤害过别人啊？ 嗯， 我要从以前的故事里我找一找，看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啊？ 嗯嗯， 对吧？就等等这些，就女生总是这样。还有就是好奇，女生的这种好奇心，嗯、 八卦， 八卦， 嗯， 对。那以前和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呀？他们怎么结束的呀？什么什么的。等你知道了，你就会很难受。 对， 甚至我们还特别想知道他以前那个女朋友漂亮还是不漂亮，身材好还是不好啊？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词叫视奸 啊， 视奸就是、 嗯、 用眼睛去监控一切，视奸 啊、 哦、就是他。找到了他这个男朋友的前女友的微博， 嗯， 找到了什么 QQ 空间，那他每天就趴在上面，就像有一个侦探一样， 嗯， 悄悄的一双眼睛，然后翻他们所有过去可能有的痕迹，点过的赞，然后留过的言，然后他们曾经有过什么节日的这种表现，然后一些这种默默含情的话语，他全都就像收集狂一样收集完了，然后他每天每天都在备受煎熬。他每当想到某一条留言和某一个赞的时候，他心里都会难受一次。 嗯， 他越这样他就越想更多的收集， 嗯， 然后更多收集他就越难受，然后越难受他就越害怕失去他这个男朋友， 嗯， 到最后他快有点疯魔了， 嗯，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我说过去的事情你大概了解一下啊，他愿意讲可能释怀了，他愿意讲一下， 嗯， 起码等你讲一下可以了，你了解大概了解，如果他不愿意讲说明他没有释怀，就不要再问了， 对 啊，你就把你现在感情经营好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去挖这个东西到底有对你自己有什么意义呢？好奇心，好奇害死猫啊。啊，好奇心太大有时候是一个坏事情。 哎，其实到这儿我也挺想知道那些不愿意说过往的男生哈、嗯，就是你们为什么会不愿意说？其实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嗯， 有些男生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对。 啊，有些男生呢是过去有过这种试错的经历，嗯、就是我对上一任说了我前几任的事情，结果上一任没完没了的跟我找茬， 是、 嗯、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能那样了，对吧？啊，还有一些男生是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我以前的感情， 对吧、 嗯、 我可能以前也稀里糊涂的，或者还有一些男生并不一定说是刻骨铭心、 嗯、 多么的伤心，而是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很多男生是这样的， 有什么好说 的，很多人觉得就是一旦过去，他们一旦决定分手那就真的就是结束了， 对， 跟女生不一样，女生可能觉得分手了啊，真的分手了吗，还会去纠结一段时间、 嗯、 但男生一旦下了决定很难更改，他们真的就一下就凉下来，可以这么做的。 对，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好像啊、他没有跟你讲的事情他有多么刻骨铭心，他如果真的刻骨铭心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让人感情结束， 对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问了。 这个女孩别在这个事情上毁了自己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哈、 嗯。 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一个问题、 嗯、 说前几天出去玩是到郊区，和男朋友两个人呢就远离了我们那个小团体，然后往山里边走，我们其实就是离大家大概有几百米的距离吧，没想到呢山上突然有落石下来了， 嗯， 真的当时是挺危险的，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的男朋友自己抱着脑袋就往前窜了、 嗯、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跑了，当然幸好落石并没有砸中我，但是他的行为那天让我非常的心寒，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年多了，马上就要商量结婚的事情了，我现在就在想原谅吗，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沉重，人家都说遇到事儿的时候才能发现对方爱不爱你，过去我也经常在一些报道上看到那种为了保护自己爱的女生或者保护自己的妻子保护自己的孩子那种做出自我牺牲的人来，可是没想到山上的一个落石就能让他抱头鼠窜，你们想想我还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呢？ 这就像电影前两天看的电影《志明和春娇》里边的一个镜头、嗯、就是两个人呢要相约旅行去酒店，然后突然之间就地震了，然后这个志明的反应就让春娇很失望，然后因此他们俩决定分手， 嗯， 这个世界怎么评价呢？就说他的这种求生欲很强，强到他没有无暇顾及自己，他可能是一个本能的反应，这可能跟爱不爱你还没有很大的关系。 对， 他爱你也有可能他也是怕死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啊。 嗯， 因为人真的是不同的，有的人真的就是那种深明大义，然后遇到困难会想到是别人，未必他爱那个人。他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救个路人，或者说他可能救一个朋友、 嗯嗯、对， 他未必是因为爱情他才会这么做。 有的时候甚至是本能。 对、嗯、是本能的东西。说就是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时候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本性表露无遗。像你这个男朋友的表现，我觉得不能说看他爱不爱你，但能够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嗯、 他第一反应是先把自己保护好，抱头就跑了啊、 嗯、 他会第一时间他反应的是自己自我保护。所以说呢，你要考虑的不是说他这个掉下来没有保护你是不爱你，而是你要考虑你能不能接受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自我的人。 嗯， 这是你应该考虑的东西啊。至于说怎么来表现爱不爱你，他跳到湖里就是爱你，然后他没有跳就不爱你，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爱的这些表现，这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在这个问题细究起来也很麻烦，是为什么这个有的人会去有这种牺牲精神去保护别人，为什么有人没有啊？这跟每个人成长、每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都有关系。 嗯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不能代表他不爱你，但能够肯定的是，这个人肯定是他心目中自己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嗯， 对，这个有些人哈，比如说他、应变能力很强， 嗯， 就是在我们一般都很少遇到危机， 嗯， 就我们一般都很少遇到什么突然发生的灾难啊什么这样的时候， 嗯， 就是人可能在一瞬间那、没有来得及思考 的时候，对，他的大脑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 对对对， 而不是说他思考完了说啊我应该怎么做，然后 对对对、 才有 个理智的反应。如果是有了思考，比如说可能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的时候，两个人说共患难是遇到的是可以思考的事情， 是的 啊，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可能你突然下岗了， 嗯 啊，你突然失去了工作能力，或者你生了一场大病、嗯、那这时候我是有思考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反应的时间的， 嗯， 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对你，我该如何如何，这个和突发的意外不太一样。 是的， 所以当然这确实不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圆满的事情。 对，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如果仅仅凭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判断你们之间到底他值得不值得你留他在身边、 嗯、 因为你更重要的是要看两年多你们还有其他的呢。 对， 你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们为什么都要决定结婚了，你们合得来，或者说你们之间感情也不错，你们还有其他的很多值得你留恋的地方。 嗯， 如果说你现在为这样一件事情放下他，你放得下吗？一个两年多大家都要快结婚的，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嗯、就是我们相信你这个微信里边虽然说到了你们遇到的这样一件事，但是还有更多你们合得来的事情你可能还没有告诉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还真是 考虑一下然后自己做决定吧。 嗯，还真是不好判断这件事情啊。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问问题的也是一位女孩子，她是这样说了哈，她说我啊是个前不久啊，我就发现我的男朋友曾经精神出轨过。 嗯， 那是在我和他恋爱第二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就好像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呢是进到他们公司里边的一个女孩，那女孩可能当时很优秀，我有后来才知道那个女孩当时让他很痛苦，而且呢他自己还写了很多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像日记一样的东西。再后来他们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是因为那个女孩自己有男朋友，而且那个女孩大概在第二年就结婚了。我一直都没有看出来，我们俩现在相恋已经有4年了、 嗯、 是我一直没有主动的想结婚，是因为我自己一直有一点点恐婚、 嗯、 我总是觉得结婚以后我就没有现在的自在生活了，但是自从知道 我们俩恋爱的第二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心思都没在我身上，都一直在那个女孩身上，而且他自己似乎特别的痛苦。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可能我平时心太大了，我并不是非常在乎他对我如何，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他很爱我，每次提结婚都是他提，拒绝都是我拒绝，求婚都求了好几次了。可是当我现在知道他曾经有这种精神出轨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难过，我觉得他不是我表面上看到的他。 你有没有考虑说，你一次次的这种拒绝和一次次的表露出你对婚姻的这种短期内没有结婚这样的想法的，这样的想法会不会让对方也是觉得情感有缺失和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才会转移的呢？我发现很多情侣他们在恋爱的时候感情浓度不够，粘度不够，他虽然说是在恋爱，但是居然这个男孩这么痛苦，这么迷恋过一个女孩，这个女朋友居然丝毫没有发现， 而且长达一年之久啊。 对对对，这在我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啊！像我这么敏感的人，比如说对方可能今天对我不太热络，我都能够非常明显感觉到啊。如果他感情完全不在我这儿的话，我是完全100%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这是感情中一个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状态。如果不的话，那两个人在一起，这什么形式恋爱吗？只是两个人在一起啊，那是我男朋友，那是我女朋友，但是我们俩感情没有交集。我觉得这首先是你们俩感情其实是出问题了，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因为你可能在感情中比较自信，可能觉得啊，他一直提结婚，说明他对我是认真的，但是未必他对你的感情是这个粘度是有的，有可能你们感情早就疏离了啊。所以说现在他有可能他提结婚的一个原因是可能想迅速稳定下来啊，可能因为经过一次精神出轨之后可能觉得很痛苦，也想稳定下来，但你现在是一直没有给他一个安全感。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男朋友出轨的这样精神出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中，我觉得你最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你和他的感情能够居然能到这种程度，能够无视到这样的程度，你们的感情真的还在吗？打个问号。 对，所以他有可能不是你看到的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也没有用心的去看他。 是的。 是吧？ 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很多人跟我讲说，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的感觉。什么叫没有恋爱的感觉？就是对方没有回应自己。可能我们付出之后，对方他也没有跟我们吵，没有闹，但他没有回应给我们一个情感。因为感情就必须要共振的，然后你也有我也有，两人在一起这个浓度都在，他才会有一个愉悦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只是说哦，好吧，他是我男朋友，他是我女朋友，我们俩都没有出轨，然后我们俩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交流，这种恋爱是一点点吸引力都没有的。 对。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哈，你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借此机会，是不是你们俩也算是一个可以再重新交流的机会，比如说 四年了哈，也算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的情感 一个关系了。 对对，长期的关系。 对，在这样一个四年之际，你发现了他以前，这话说回来是两年前的秘密了。 对， 两年前的秘密，也许对你们关系是一个提示，也许对你们的关系是一次契机，让你们重新审视你们的关系，让你们重新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不一样的交流机会了哈。有一位男生问道，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女朋友，我们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小城市，我女朋友呢之前跑到一个大城市去打工，那时候她还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也不认识她。那么在半年前她回来了，这样的话呢，别人就介绍她和我认识了。今年呢她是24岁，我和她同岁。在我们这儿24岁谈恋爱其实都已经算是晚了。一般来说19岁20岁很多人都开始谈恋爱了。我呢过去是因为在其他的城市工作，当时那个工作的地方呢全部都是一些男生，所以我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家里人介绍了两个，我又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只是满足于介绍，我还是想自己谈恋爱。所以这次呢别人给我介绍了他之后，我一看到他我觉得挺喜欢的，我们俩就开始谈上恋爱了。 正当我沉溺在幸福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小，有过去和他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老乡，就有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说我女朋友啊，以前在城市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主要呢可能是通过和别的男人接触去赚钱这样的一些事情。当我听到之后啊，五雷轰顶，我都不相信。其实我的女朋友啊，我自己觉得她还是个挺单纯的女孩子，而且呢她这个人不挑吃不挑穿，虽然有一点小毛病，比如说喜欢化妆啊，喜欢买一点这个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小零食啊，但是都不贵的啊，我都是觉得她挺可爱的啊，而且呢她也是那种吃得了苦的女生，我很难把她和别人嘴里边说的她联系起来。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想问她不敢问，可能最重要的是我怕我自己知道真相。 那你自己看到了一个刚才描述这个女孩是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啊，不挑吃不挑穿，然后零食都买便宜的，然后又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也很朴实， 也很单纯，对。 那你是要看到的这个人，你要知道一个人他装可能不会装长久，可能一开始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大家装一装，但如果你们相处下来有一段时间的话，我相信这个女孩可能就是你看到的这样。至于说传闻呢，我对传闻我一向是持有一个怀疑态度啊。至于这如果真的这个女孩就是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也未必真的就是他别人传的那样，说为了钱呀，为了什么样，也有可能他是感情迷失了，很有可能，任何可能性都有。我觉得呢，如果你非常介意的话，如果你非常你觉得这个事过不去了，那你就把这个女孩啊叫出来，你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事情。你可以跟她用婉转的方式谈一谈，说你过去的事情、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别人误会的地方或者怎么样，你可以跟她让她谈一谈。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消化，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问了。如果你不想。因为这个事情一旦问了啊，不管什么结果，这个内心的伤口就有了，内心的口子就有了，而且可能以后永远会是一个让人很堵得慌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看你吧，如果你要是相信自己的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相信我自己，我看那个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好，没问题。不过或者说不管他以前怎么样，他现在变成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如果你很喜欢他，我觉得你也可以接受他。但如果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觉得啊，如果他以前要是干过坏事，那现在不管多好，我就是不能要他。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劝你就是啊，摊牌，然后两人聊一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像你像他说的一样，那你接受不了的话，那趁早分手，不要造成两个人的伤害。 对，就是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不过我觉得你在问我们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是也在想？这个不愿意去问， 对， 如果 可能需要我们鼓励一下。 如果能这样做，当然太好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去问的话，那么可能两个人之间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平静了。 没错， 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亲密无间的状态就被打破了。 对， 他会觉得哦，你是不是对我有不信任的感觉，或者怎么样？你也会觉得到底怎么回事？永远无解，因为永远无解了。 对， 过去就是过去了。 对， 所以说你自己考虑到底这个事情应不应该成为你们俩交往的一个障碍，如果你们现在很幸福的话。 有些人是觉得过往你过往什么样我都无所谓， 是的， 我只看你现在还有我们俩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如果有一些人是过往这件事情变成了内心的一个钉子，一直钉在那里的话，那可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对， 另外这个传闻啊，这个传闻它有很多可能性。 对， 为什么这个人会跑来告诉你这个事情？首先这个人他是，比如说他有两种这个做这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一个是为你好，真的为你好啊，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真相；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嫉妒你，他觉得你感情太好了，哎，这女孩这么漂亮，和你在一起，我不高兴，我泼她个脏水，这很正常的。所以说呢，具体你自己去考虑。 对， 你要相信你看到的。啊，少去相信听到的啊，这是我的忠告。 对，这点最重要，相信你现在看到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哈。 对。 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和我们的分享交流。如果大家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告诉我们，想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你的情感问题想在我们这儿讨论，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 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里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也可以在那儿和我们来分享交流。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是同地点同时间俗世陌生的脸，在渴望的梦中循环几遍，已经将现在都变成未来的旧照片。爱追求到最后只剩零碎，我们也只能选择幸福擦肩，交替着身边的不同机会，沉淀出所有残缺的不可或缺。熟悉黑夜，过去已知，却未来已知，来只有现在。